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林北斗是个很早熟的小姑娘，早熟到什么程度呢？别的小朋友都还在牙牙学语、口齿含糊的时候，他已经可以流利表达自己的观点，跟大人争辩，头头是道。虽然大部分都是歪理，但也不妨碍长辈们对他异于其他同龄小朋友的能力表达出惊讶。当其他小朋友刚刚识字念书，学会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下自己的名字，林北斗已经开始看一些学科入门阶段的书籍了，并且大部分都可以用正确的发音念出来。林叔一度担心他成为新时代的商仲永，变着法子给他讲北宋小朋友方仲永被揠苗助长的故事。听到后面，林北斗都能将这个故事倒背如流了，还能反过来教育林叔： 二爸，你怎么成天都担心我变成方仲永？这就跟你对自己没信心一样，我如此天纵奇才，又是你手把手教出来的，能重蹈覆辙吗？ 得，小小年纪会用成语了，还班自恋，果然有林叔的风范。至于林北斗为什么管林叔叫二爸，这又是一段小故事。林叔跟岳定堂后来也没能去成内地，一是林叔的身体已经不再适合上前线，二是香港这边也有任务需要他们去完成。前线与后方同样重要，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有人用血肉之躯冲锋陷阵，同样也需要有人护住他们的后背，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林叔觉得自己既然当不成那把杀人的枪，那就当抵挡枪林弹雨的护甲。为此，他跟岳定堂二人不仅仅停留在香港，还下南洋远赴欧美，帮忙做了不少筹集资金物资的事情。林瑶一家也是那个时候来到他们身边，家人团聚是战争中唯一值得慰藉的事情了。当时的林北斗小朋友刚刚两岁，就已经展现出未来不平凡的一面。他不仅口齿伶俐，而且非常喜欢自己这位孩子一样会带他四处去玩的小舅，整天缠着小舅要他讲故事。林叔就驮着他走遍香港的大街小巷，也甭管小孩子听不听得懂，把从前的林家辉煌与没落，他参军上战场，后来又和岳定堂两人走南闯北，屡屡破获奇案，都讲给了他听。他以为小孩听个新鲜，过后也就忘了，谁知道林北斗不仅记得，回家还一样画葫芦讲给林瑶和周萨听。林瑶也因此彻底了解林叔出门上学那几年里为何带了一身的旧伤回来，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腥风血雨，气得他当场动用家法，把林叔追得吱哇乱叫，满院子跑。对林叔和岳定堂的关系，林家人从心知肚明但不挑破，到渐渐习以为常。毕竟战争年代，多少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他们能活着平平安安就不错了，哪里还能苛求更多。林月二人的感情经历过生死考验，比世间许多男女都要更加坚定，性别已然成为最不重要的问题了，但怎么称呼岳定堂却成为了问题。叫叔叔和伯伯太生分，叫干爹总显得隔了一层不够亲近，叫爸爸的话又有两个爸爸无从区分。林瑶有些犯难，又不好意思提，最后还是孩子自己解决了问题，直接喊岳定堂爸爸，喊林叔二爸，简单明了。战后国家百废待兴，肖先生托人带话，希望他们不要回大陆，留在香港或者直接待在国外，像他们这样的人才留在外面反而能够帮国家做更多的事情，比如组织民间友好交流，做些官方不方便在台面上进行的工作，帮助愿意回国的人才投身建设等等。林叔和岳定堂也因此在香港和马来西亚定居，经常在欧美和这两个城市之间不断来回的跑。林北斗小小年纪 性格外向，从10岁起就跟着林叔他们东奔西跑。渐渐的，林叔和岳定堂发现这小姑娘不仅早熟，智商也挺高，尤其是在生物化学方面展现出别于常人的天赋。对于这一点，林叔和岳定堂自然不会加以限制，他们买来不少书籍，又请了家庭教师为林北斗启蒙，还托人从各地搜罗相关方面的专业书籍，让他在兴趣爱好上得以深入了解。林北斗22岁那年，刚刚拿到化学博士学位的他，向自己的两位爸爸宣布了自己以后的人生发展计划。他想回国，回到那片2岁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的故土，去从事科研教育。这些年，林叔和岳定堂积攒起广泛人脉与巨额财富，也帮忙暗中运作送过不少人回国效力，可从未想到有朝一日他们的女儿也会做出如此决定。在林北斗心中，那片土地虽然早已模糊了记忆，但自己从小到大熟悉的语言，经常在林叔岳定堂口中提起的锦绣山河，以及无数为了同胞未来放弃荣华富贵回国的人，无不深深烙印在心。林北斗已经长大了，从一个勇敢的小姑娘变成无所畏惧的大姑娘，她任何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林叔和岳定堂都是尊重的。即使雏鹰的翅膀再柔嫩，再担心他在风雨中经受摧折，甚至被闪电击中，老鹰也不可能将他一辈子护在羽翼下，强制他必须按照父母的人生轨迹来飞行。就如当年，林瑶散尽家财将林叔送去留洋，林叔却半途改变方向，任性地留在国内，前赴战场，想赚到第一桶金，改变家境和外人对林家的轻视。如果林瑶那时候就知道林叔的决定，想必也会千方百计反对。人生道路千百条，只要做出决定就不再后悔，林叔和岳定堂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立场去反对林北斗。 你在看什么？ 岳定堂从屋子里走出来，穿过草坪递给他一杯热茶。林叔抬头看一眼，撇撇嘴。 小南的信。我要的是酒。你昨天刚喝过，克制些。好吧好吧，这辈子都逃不掉被你管着的命运了。哎对了，你还记得何立新吗？ 是不是何佑安兄长的姨父子？ 正是。我也没想到竟然还能在小南写来的信上看见他的名字。小南估计都不知道何立新这名字当初还是你起的呢。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盛世开太平。岳定堂给人起名的风格素来大气，对林北斗是这样，对何立新也是这样。何立新被岳定堂的同事一位姓李的教授收养，夫妻俩是善心人，准备在何立新18岁的时候就告知他的身世，恢复他的本性。但后来战火纷飞，林叔他们出国日久，四处奔跑，跟李教授他们一家也很久没有联系了。 他如今怎样了？怎么会跟小南认识？ 他跟小南在同一家研究所里，是同事。知道小南的身世之后呢，就给他说了自己的，他们这才知道自己两个人还有这种渊源。他还让小南转达对我们的问候。 看来李教授他们将何立新教导得很好。 咱们小南才是最好的。 那肯定的，这世上没有比小南更好的了。 你们在外头磨蹭什么呢？还不快进屋里来吃团圆饭了。 落地窗后，林瑶远远喊了一声，催促他们。林叔把信和茶往岳定堂手里一塞，抬腿就走。 你不让我喝，我姐肯定让我喝。今晚我要跟姐夫不醉不归。 哎，你。 姐，今天过节，得把咱们家最好的酒拿出来，我要跟姐夫一醉方休。 早给你们准备好了。 岳定堂看着手中一口未动的茶，禁不住摇摇头。 哼，怎么还跟个小孩似的？ 定堂，快来吃饭了。 来了。 哎，叔，你又不洗手。 姐，我都多大人了，你还打我？ 丁堂，你可得好好管管林叔。 知道了，姐。 以上就是多人小说剧《北斗》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